这一首隐姓埋名乐队的歌曲开启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21:08: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比我就小一岁，叫1975。1975年， 这个歌曲哈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吸引到我刚才在听它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融进其中了哈，完全忘掉了我应该是不是像14年每一期节目那样登场都要先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熟悉的家园，在晚上的9点到11点钟，只要你到这里来，愿意和我们互动也好，或者是安静的收听，让你得到一种身心的放松都可以。 是， 而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我们 Listen to One 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角 飞儿乐团。 飞儿乐团这首歌听到前奏，一定会有很多老听友啊，当年听过他们作品的朋友会惊呼Fly away 啊！ 首 FAR 乐队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 Fly Away， 很想问，17年前你在做着什么？这是一首2004年在他们的专辑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的 Fly Away， 飞走。 是，人家大唱特唱自己的专辑主打歌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好像还奔波在各种综艺节目，在外地，然后在做一些彩铃的台前表演。其实我们也是给别人录歌，也是干这行的，可是那几年呢，按韩立的话来说，就属于不务正业或者误了心业啊，就这种感觉。 应该说你们在那个时候找到了生命当中一个新的亮点， 是 对吧？我们都在2004年开始呢，融进了彩铃，然后制作了全中国第一档彩铃节目 《 彩铃乐翻天》。话说也是17年前的事情了，飞儿乐团也从第二张专辑到了如今啊，在7月他们发行了全新的第9张专辑《钻石之心》。于是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呢，也刚好可以透过21天的周期和大家一起重新的听飞儿乐团过去的歌曲和他们现在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各位呢，不要忘了登录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21。为他们点赞， 真的是不得了啊！当年的歌曲拿到今天来，你都不敢随便在卡拉 OK 去唱，因为你一口气接不上，就口气接不上。那你这种歌你刚才你也听到了，这种全是大欢喜。 飞确实他的这个唱功哈、非常的了得，而且我觉得飞儿乐团从他们出道开始呢，就有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作品的架构啊， 对， 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听上去依然还是一个很上乘的作品， 是的、 没有经过时间的不断的这个冲刷呀，开始变得哎索然无味。No， 于是我们就说，来到 Listen to One 这个环节的歌手，他们都是有响当当的作品， 可不是吗？ 拿得出手的专辑， 哎， 如果不具备这一点的话，其实他自己也会觉得，哎，分量不太够啊。 其实咱们自己放着也有些尴尬呀，对不对？这些音乐天才，这些音乐的这个老将们，让我们在这个放音乐给大家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 bug 点，就直接就把这音乐放给你们听就好了， 很开心哈。21:16，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听音乐，同时呢，也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固定要聊什么了？ 我可能是得退避三舍，你们是聊得可欢 了。你别这样啊！难道你没有爱了吗？ 我有，我得点儿吧。 How soft a whisper can get when you're walking through a crowded space. I hear every word that you say.I remember that every day I get a little bit closer to you. To you. Oh. I'm sorry too, but don't give up on me. And just remember that when you were asleep, I got a little bit closer to you. Closer. 声音吗？ 这首歌呢，刚才有朋友问，就午后的彩云问，这歌啊听着那么耳熟，好熟悉，一时想不起来了。其实呢，这首歌的名字呢有很多乐队都用过，包括卡朋特 乐队也用过，叫 Close to You。 但是呢，每个人用他的手法跟演唱的风格不一样。刚才你听到的呢，就是Cassandra Wilson 卡桑德拉威尔森乐队带给大家的一首 Close to You、能听到这个吉他，刚才我在听的时候就扒了半天，非常的有韵味、Close to You。 哎呀呀呀，拦不住了拦不住了。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不是破了20万吗？答应大家的，今天呢要让叶谦在直播间啊给大家弹上一曲儿、 弹上一曲儿，我也不能用这首曲子糊弄你们，对吧？那咱们用什么呢？ 上才艺。 哎，这首你听过吗？ 2007年，就在这直播间。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奥运的第6天了，在这里呢，要把今天哈我们奖牌榜的情况哈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目前呢，排列在第一名的是中国队，15块金牌、7块银牌。9块铜牌，总计是31块。 哎呦，真不错。 对，截止到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成绩，然后白天时光里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女子游泳队哈、这些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喜悦。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中国队破纪录的夺得了金牌。然后女子200米蝶泳的张雨霏呢，也是破纪录的夺金。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啊，在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中国女子啊，这个乒乓球选手的对垒当中呢，最终是陈梦夺金， 那看得很轻松。 对、 两个都是非常高水平的，就是你的眼睛基本上盯不着球的那种比赛。 真的看奥运比赛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的哈，在运动员他们的这种拼搏精神，他们那种坚持，那种隐忍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 那何止一个站字了得呀、他们站在那个上面，每一次挥拍，每一次挥洒汗水，是吧、这个加上我有点老花眼啊，但有的时候他扣过球来，我真看不见，真是在荧幕上都逮不着那球。 对，也希望在，其实就是3年后了，很快哈，在3年后，2024年的奥运会上，也希望这些选手们哈能够有，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非常多很年轻的选手，但是他们的这个心态啊，以及这个技术水准的发挥啊，都非常的平稳。 是， 真的是感慨哈，少年强则中国强，就是中国的运动员也是 对 意志品质哈， 非常的无敌。 心态稳定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很多事情面前，心态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起到关键作用的。 对，而且你说这是一届完全没有观众的奥运会， 对， 大赛它之所以可以让选手们发挥出特别好的水平，一来是你的这个对手哈都是强手，二来就是现场观众所给予你的那种斗志和那种热情燃点 是 没有啊，都没有，就只能靠自我的一种内心的动荡和激荡哈， 无人喝彩，哎。但是往好了想呢，就是 不受干扰， 对，哎，不受干扰，嗯。 但是可能有很多大赛型的选手往往喜欢那种气氛哈。当然其实这个每一年嘛，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也只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哈，来行进命运中的每一件事情。今天晚上在聊天室当中抛出一个话题，但是我发现哈，被刚刚你在现场的这段 live 啊，这个吉他 live 抢戏了， 给抢下去。早知道我在， 棒棒的， 我在， 啊，棒棒， 我在这个，我答应人家，因为答应别人，昨天就答应了，今天就早早兑现就完了，是吧？ 老叶，真的，你这一段，我觉得能对男左女右整个节目的提升啊。上周啊，我们的这个状态非常，就是在数字显现上一般啊， 是。 所以这周我们也 回家好好练歌去。我在接长不短的给你们唱啊，这是一个唱将啊，莱昂纳里奇，又能写又能唱，唱的真好听。从他那个 Commander 时期开始，我就特别喜欢他的这些歌曲，这首歌也不例外， Deep River Woman。 Just anticipating all my love。 Spend a night in L.A. Just another chance to see you. Just you and I. I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my playing days were over. Cause all I do is think of you.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Guess the fast life had me going. Now all that's changed. I finally made up my mind about the one thing I've been knowing. You're the only girl I've ever cared for in this world. all my love, all my love。 这次跟莱昂纳尔·里奇合唱这首他的经典老歌《Dead River Woman》的是来自一个 band， 这个也是一个组合，叫做 Little Big Town，Little Big Town。这是一个合唱小组，就像莱昂纳尔·里奇年轻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我老跟韩立那时候在节目里说有六个黑哥们在一起唱的这个和声，这叫好听啊！就是那种和声呢，是后来的那些他们的那个后辈们啊，比如说那个 Boys to Men 呀、啊，什么的，就是都是借鉴当时的 Commander 时期的这些和声，所以这次也不例外。莱昂纳尔·里奇把和声很棒的这些乐团这些和声团队叫过来跟自己一起唱自己的老歌。 是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听到了很多哈，每一首都很耐听。 对， 然后你会在记忆当中刷新你最初保留的那一版本啊，很经典的See you, see me, see you, see me, endless love。 对，他其实也唱了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了。 对， 还是那点，他的自己的音色哈，就非常的有这种天赋、啊、 是 音色唱什么都不能难听啊，就本身就很棒。其实在我们各自的领域当中哈、啊、我们都会慢慢的体会到天赋这件事情很重要，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嗯， 但是决定人4.9和5.1差别的那0.2往往真的就是天赋哈， 就是天赋。你后面不练的话呢，可能你的天赋也就摆在那里，就是时不时拎出来给人家看看就是了。但是你不精，那你一练的话，可能比别人很快就上手，然后还很精。 下面这首歌呢，真的是他们当初唱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怎么过了那么多年，大家才觉得它是一首好歌呢？SHE Ring Ring Ring。 是你压上即兴在凝结心跳的声音，蹦蹦中女音，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特权灵验，喝水表现浪费时间，口渴也要声音甜美，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耶，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只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特权灵验， 全连在今天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Win Win Win，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特权灵验，和谁都先浪费时间，口渴也要声音甜美，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 让我想起那个时期，跳跳，对，跳跳蹦蹦跳跳的 SHE 的那个时期。 没错，这是2006年的7月哈、收录于他们的专辑《Forever》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 ring ring ring ring， 哎，就是跟电话有关的嘛。 是， 哎，就在15年后哈，有一位歌手翻唱了这首歌，然后让00后们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也很多人用到自己的手机铃声当中。就是有一位歌手叫不是花火呀，他翻唱了这首歌，稍后呢我们也会和你分享。我现在呢就把 SHE 的这首歌用作了我的微信来电铃声。 嗯，那时候还有很多人用他的波斯猫， 嗯， 用我们的波斯猫都有啊， 不想长大， 对， 等等等等。嗯 ，SHE 确实哈，在他们的过往的专辑当中，有太多太多亮点的作品。那个时候可能有时候一首歌在一张专辑当中太过被大家这个发现了，然后其他的歌曲又有一点点被冷落。但是试金子真的总会发光的哈。然后我们也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如果说有耐心去听听过往的一些歌者的作品，对他们啊提高自己的音乐审美啊等等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也就推出了这个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活动，大家登录这个微博搜索 Listen 21呢，就可以为这一次我们的 FIR 菲尔乐团点赞。 是， 然后到达一个数字之后呢，菲尔乐团也将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家打卡。 真好， 我们会有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啊，会和他们继续的互动。 你帮我问问， 嗯， 他们有什么歌我能翻唱？我以后在直播间唱唱他们的歌啊。 讲真哈，我觉得你的吉他水准， 应该还可以， 刚才已经听到了哈，大家就是毫无疑问哈。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些慢一点的歌曲， 好 啊，再慢一点的歌曲，慢慢来。要不你明天就给我来个《同桌的你》吧，校园民谣风格的，好不好？ 越慢，我唱的越晃悠。你要让我快，我蹭蹭过去了就完了。 哎呀，真的哈，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们这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啊，他可以和你一起唱，对吧？ 艾伦苏啊，那天 等等 不错 啊，等等等等。好，我们说了这个飞行嘉宾这个环节，还是会继续铺下去的， 是 好吗？尽管这档老节目，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闪闪发光了， 是， 但是它还依稀愿意在夜里闪耀一些小火苗。 对， 啊， 你看这小火苗闪得怎么样，是来自 The Tubes 乐队翻唱 Beatles 乐队的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With tangerine trees and marmalade skies Somebody calls you, you answer quite slowly A girl with kaleidoscope 挺优美的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而且也非常的奇幻，因为他写的是一个在天空中的 Lucy 还躺在了天空中的钻石堆里。你想想当时这个 Beatles 他的那个画面，他得多么的 奇幻、奇妙。 在聊天室当中呢，看到大家在讲这个外面下雨的事情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呢确实哈，这个我们在短信当中也说到的是防汛办提示大家，我是29号到30号呢有大到暴雨，希望大家呢都减少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出门呢带伞，这是最近应该说这个2021的夏天的标配哈。你是防阳啊还是这个遮阳啊还是防雨啊，但是遮阳的次数真的太少了啊，这段日子的北京真的有点像这个南方的天气了哈，就是经常阴雨不断，但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对， 就是特别凉，我都好几天没穿过袜子了， 我都好几天没有两台那个冷气同时开了，家里就开一台就客厅的，或者是开一台就房间里的，那整个家就凉了， 今天还用开空调。 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一个，这是一个我失策的地方，我没有开窗户，我没有体感外面的温度，我一旦开开窗户我发现啊，外面其实和家里开的这个温度差不多，我可以把那个空调关上，只不过湿度有点大啊，可以抽湿开空调。 对，希望大家呢在这段时间里哈，就是注意尽量减少出行，带好雨具。同时呢，今天呢北京新增了2例境外的关联确诊病例哈，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防疫这件事情啊，还是不能够松懈。 是， 大家这个口罩啊，还有出门的时候，你的该防护的部分呢，都一定要做好，对吧？ 对， 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北京在180天啊，已经无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呢，又让大家开始哈有点紧张。但是其实只要做好防护啊，大家呢不要老是聚集啊，聚餐聚集，然后不注意通风，这些事情呢都不行啊，都要把它这个再重新把这根弦绷紧一点。 对呀、现在这你比如说我想带孩子去一些公园，那公园是不开的啊，比如说动物园今天就不开，我们就不能去了。 而且今天我跟叶谦见面的时候呢，看他戴到 N95 口罩，说哎呀，在叶谦的身上就一下子能够感受到，哎，最近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了。 对，我一看最早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这人戏有点过了，因为他看着我戴着眼罩进来，他看着我又戴着 N95 又戴着眼罩进来，他说你这是防谁呀？你防我吗？ 因为这波疫情他是这个印度的德尔塔， 是 他就属于这个毒的能力更恐怖了， 对， 大家 毒株力量大，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起来。来继续听音乐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哈。 With tangerine trees and marmalade skies, somebody calls you, you answer quietly. quite slowly, a girl with kaleidoscope. 11:56，我们听到了两首叶谦带来的歌曲哈。 我们坚持把这首奇幻的 Lucy 的奇幻之旅啊放完啊、让他彻彻底底在天空中好好跟 Diamond 们跳一场舞，好好跟钻石舞跳一场。 而欧阳娜娜翻唱了这首《宁夏》，我们只能听50秒，还好我们还有一小时在一起听音乐的好时光，男左女右。第30段见吧。 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

ain't no coffee. See ya. No, you seen me calling and calling. I should crack you right in your forehead. Let me take a breath and regain my composure. Told you one more time. Told you one if more time. You effed up this song. When it's gone, it's gone, it's gone, it's gone. You did wrong, so wrong, so wrong, so wrong. Don't just but I've learned that. 玛利亚·凯莉，直接欣赏她的海豚音就好了，不闭着眼睛，不用再想她唱的是什么啊，因为她的这个节奏，这个 R&B 的风格是肯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就直接欣赏她的接下来的暖文章就好了。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 合着我多情了。 我就这意思。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成年人赢得尊重的四种方式》。第一种，热爱工作，积极而认真的工作态度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正如有句话所说，认真工作的女人最美丽，认真工作的男人也美丽。这里的美并不是单指外表，而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当一个人全情投入工作时，他的眼神就会变得专注，姿态会变得挺拔，整个人也会由内至外地散发出一种自信。同样，当他以最大的热情参与合作时，也一定会让周遭的眼光被他吸引，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呈现的专业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无声的名片。有人曾写道，投身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抑制私心，陶冶人格，同时积累经验，提高能力，这样才能获得周围人们的信任和尊敬。热爱工作会让人发光发亮， 我们在工作上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投入的每一份精力，都是在为自己创造价值，塑造形象，赢得认可。第二件事，真诚为人。成年人的世界看起来是有很多套路可走，但事实上用套路的方式与人交往，往往就会失去所有人对自己的信任。古语有云，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品好坏终究是难以掩饰的，什么样的人都藏在他的一言一行，再怎么伪装，时间久了都会被看穿。不如从一开始坦诚相待，拿出最大的诚意，用最朴实的方式与人交往，这样才能在长时间的相处中慢慢与对方建立起信任。当拥有了他人足够的信任度，他人自会回应应有的尊重和信任。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真诚本身就是道路。以心换心，最得人心。学会以诚为本，不断积攒信誉，所拥有的将是成人世界最宝贵的通行证。三，保持教养。常言道，敬人者人恒敬之。要想获得别人的尊敬，自己就先要学会尊敬别人。这个道理相信人人都懂，但到底该如何体现这个敬字呢？这里所考验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教育层次。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而更多体现在为人处事的细节上。比如平时生活中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保持表情自然，语气亲切，穿着整洁，在公众场合中不大声喧哗，不居高临下，不破坏规则，在私人聚会上不谈人隐私，不揭人短处，不拨弄是非。对于身边亲近的人相处，懂得掌握分寸，就算遇到纷争也能控制好情绪，于人于己留余地，这些都是教养的一部分。没有一丝刻意，却如同春风化雨，润物于细无声中。有句话说得好，所谓从礼待人，即用你喜欢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教养的本质是换位思考，若能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上，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修炼根植于心中的教养，做一个谦逊有礼的人，会发现在我们温柔待人的同时，世界也会温柔以待。四，好好说话。有人说，人际关系中的50%的矛盾都来自不会好好说话，这并非在夸大其词，而是语言的力量本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些在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人，往往都具备好好说话的智慧。他们深知处事之道贵在谨言慎行，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心里都有一把尺。把话说好是做人的基础，也是获得尊重的前提。与人交流时，注意秉承友善平等的态度，不随意批评指责，学会倾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别急着去否定和反驳别人。自尽其意，口说好话，谨记正确的说话原则和方式，这样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从而经营更长久的情谊，收获更多的好人缘。 尊重不是求来的，而是靠自己去创造吸引来的。生活是一面镜子，要坚持认真工作，真诚为人，保持教养，好好说话，你的所言所行都将在日积月累中为你赢得最好的尊重。愿我们都能成为值得被尊重的人。 我梦过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轻手肩头，我看过流年雨山口，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珍藏的夜舟，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难自由。光阴如挽留，好像时过境迁的春秋。轻松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来自徐佳莹，《光阴独白》。在今天的文章之后，和你欣赏了这首许佳莹最新的歌曲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徐氏唱腔，但她的这个许佳莹的唱腔和我们知道许茹芸的那种徐氏的云氏唱腔又不一样哈， 不一样，因为徐佳莹自己写的那首成名歌曲，就能已经展现出她其实一个唱作人的那么一个风采就已经露出来了。 冒昧的说一句，你想的是那首身骑白马吗？ 白马， 哎， 对， 居然你对这首歌已经有印象了。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做评委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参赛的那个选手， 小朋 友对他们在翻唱这首歌曲，然后呢效果还不错，我一听、这首歌确实是一个拿来翻唱的好效果的歌曲。 对，真的最近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过往作品的被重新的演唱，这足以证明现在年轻人他们在听歌曲的时候也开始注重了一些就是音乐的核心性的东西了。 是， 对，然后慢慢的哈，如果暂时没有更好的作品，包括你看现在我刚才今天晚上播放的张远翻唱那英的那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欧阳娜娜翻唱梁静茹的《宁夏》大家都是把自己爱过的歌曲哈，哎，如果最近收歌没有太好的，他们就想致敬这首作品，然后把它演唱一下。 昨天让我想起昨天最后你放的这个李宇春的一首歌曲 轻浮， 叫做轻浮， 那首歌不是翻唱，那首歌是他自己作词，然后郑楠作曲，在7月26号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新歌， 是， 但是他的创作的背景呢的确是在去年啊、大家一下子都就是在家里一下子不能出去啊、生活开始停摆以后，他在想起过往时光里那些场景都不出现了， 对， 然后他会哎追忆他们的时候写下了这种小场景啊生活的小怀念的这种作品， 真的很棒。嗯，我这儿也有好听的歌曲，我不能落伍啊，所以来自 Sting 的这首歌曲， 你放心，实在不行你还能唱呢、啊。 If I ever lose my faith in you, I've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that call. The bright lights, the people, and the moon and all. I pray every day.To be strong, for I know what I do must be wrong. Or you'll never see my shade or hear the sound of my feet while there's a moon over Bourbon Street.It was many years ago that I became what I am. I was trapped in this life like an innocent lamb. Now I can never show my face at noon, and you'll only see me walking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The brim of my hat hides the eye of a beast, of the face of a sinner, but the hands of a priest. Oh, you'll never see my shade or hear the sound of my feet while there's a moon over Bourbon Street.Every day through the streets of New Orleans, she's innocent and young from a family of means. I've stood many times outside her window at night to struggle with my instinct in the pale moonlightCould I be this way when I pray to God above? I must love what I destroy and destroy the thing I love. Oh, you'll never see my shade or hear the sound of my feet while there's a moon over Bourbon.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今天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22:31:5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四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到了这个时段，也是一天当中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最后26分钟的时光了。这个在小黑板上写的话题哈，显然我发现以后可以好好的商量一下星期四还要不要这个有爱的话题了。 嗯， 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啊，哎，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半夜10点到12点钟的时候，哎，这个失恋的人还蛮多的 啊， 和我们在一起啊，就是讲爱情中的苦恼啊，感情中的不如意的事情还蛮多的。 对，但听了男左女右， 哎，都好了。 是 他没了， 不恋爱了。随丽姐啊，随了主播了，你说 学点好的啊。怎么说呢，每个人都会过选择后的生活，任何一种选择，感情中的选择，要做什么工作，要在哪一座城市，这个是每个人承受选择后的生活。 是，来一首老公鸡嗓子的，真是叫老公哑嗓 Rose Day Wild 的一首歌曲 Way Back Home。 I never wandered too far from your side, cause all the love I needed was there in your eyes. We grew up in a war-torn city with a cast iron wheelBroken lives, darkened streets, and twisted steel. But around our house the sky seems so blue. And on a wing and a prayer we just muddle through. And we always kept the laughter and the smile upon our face in that good old-fashioned British way, with pride and faultless grace. I shall never forget those childhood days for as long as I shall live. And I'll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home. Tell me what it was that made our family strong, as our defiant little island weathered the storm. There never seemed enough on my plate. You said be grateful, say grace, don't complain. How can I ever thank you for the lessons that I've learned and the precious warmth and comfort that I've felt at every turn? And for thos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freedom and for peace, I will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home. I hear your stories of rage and burning skies and a nation with its back against the wall. Like a wild-eyed schoolboy, I hang away the world. Stories I was too young to recall. And we always kept the laughter and the smile upon our face in that good old-fashioned British way, with pride and faultless grace. I shall never forget childhood days for as long as I shall live. And I'll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always find my way. And we always kept the laughter and the smile upon our face in that good old-fashioned British way, with pride and faultless grace. I shall never forget those childhood days for as long as I should live. And I'll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always find my way back home. We'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 we'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ll fight in the hills, we'll never surrender. 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转身的背影，离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是挚爱？活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将失去的爱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将失去的人苟延了挣扎，回归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 些怎样的语言将失去爱。 新专辑 FIR 第九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将逝之爱》， 嗯，终于听到了一首他们的专辑里面的柔歌， 哎嘿，哎，跟我们上个时段听到的那首《钻石之心》截然不同， 成截然对比。 对，所以说这个主唱，这个新主唱韩瑞，他的唱功还是了得的哈。 对呀，啊， 对，就是大开大合也行，然后突然间， 哎， 对。一下子细腻起来，也是绝对做到了这种丝丝入扣哈， 动静兼备。 嗯，从我们的爱到将逝之爱，哎呀，这真的像一个感情的故事一样哈。 好， 包括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在聊天室里看到小伙伴们，即便我们因为直播没有办法在聊天室跟他们更多的互动哈， 对， 但他们也没有把这个爱哈，对我们节目的爱，这个一点点的给消逝掉了。 对，人家还点该点赞的点赞，该聊天聊天。 所以我应该，谢谢点赞助力榜今天晚上目前排前三位的六步零度、圆圆、麦田、守望，这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的坚持啊？ 是 怎样的一种爱的支撑，让你们在每个夜里哈，就这样，不管别人他们点不点，反正我自己是喜欢点，对吧？点点更开心啊，就当每天像和老朋友见面一样，嗯，就是发个短信的方式，发个微信的方式，而此时此刻跟我们节目的一种互动，每天就是我在啊，用小心心告诉你我在。 记得吗？14年前韩立经常号召大家吱一声， 嗯， 吱一声呗， 对，织个毛衣哈。 对， 后来我们又让小树长到1.2米，在微博，在每个直播帖下面，后来我也胖了啊。 胖了，那也不老露脸的高，后来我也胖了， 就是因为胖了，不怎么愿意。 后来我眼睛还花了呢，我也看不出你胖了。 但是你能看到秤， 是老旦 人在吃，秤在看。 对 啊， 老旦点赞第一，怎么能不念呢？知道你点赞第一，非常非常犀利啊。 哎，怎么可能啊，点赞助力榜目前我看到是六步零度第一名。哎， 是啊，老旦就是因为跟咱聊了两句天的落后了。 许下一吻中欢喜。 这是一首今天刚刚出炉的新歌，来自金文岐带来的《依你》。 哇哇哇，这么新啊！今天刚刚出。 对，而且歌里面唱到的就是淅淅沥沥的雨啊，就跟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是特别的硬核。 对。 然后嘞，其实，在他的作品当中，过往我们了解的《岁月神偷》啊，还有等等他翻唱的歌曲，他的那种音质的独特，还有气声啊，都让他的声音一出来，辨识度非常高。 嗯，唱歌的人这么多，还能脱颖而出，着实不容易。 而且很洋气啊！我这些年，说实话哈，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音乐的洋气和稍微的平淡该如何清楚的定义，但是耳朵总会告诉你答案，就是这歌透出的就是一种生命当中很欣欣向荣的东西。 是，其实这个洋气这个词已经落伍了，其实早就在，我估计啊，就是早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这个逐渐这个观念就转回来。我们小时候是这样，我妈老说、哎，你穿的别那么土气、是吧，老是这种，然后你得给我穿洋点、这是什么洋点，现在你要我穿的很国气，知道吗？那一下比洋气还要厉害， 还有很 高级。对，就是我已经洋气，我已经穿过了，那些都是普通衣服，那是后来我们就是当家常便饭一样穿的，已经没有这个词了。那以前的，这跟以前粗布料子已经不那么比了。现在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穿得很国气就行了吧？ 其实更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有自己的艺术性的同时，它兼容了很多人的内心的那种情绪感， 对， 所以它会很抓人。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一下子有一种共情啊，就是这首歌的依你，你说该怎么说？就我什么事都依你，好不好？啊，对吧？你说的对， 真的， 我什么都依你。虽然它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歌，但是呢，并不影响。其实我们每个人提到它的时候，都会想到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你和你的另一半，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比如说意见不同， 依我， 对，哎，大事儿听你的， 对 啊，小事儿你做主，但大部分时候，其实我们都更愿意做，退一步的人，就是把这种主动权也好，或者说，对一件事情的把控权也好，都交给另一半，让他来决定，我都依你，好吗？ 对， 因为我相信你。你所考虑的事情的出发点都是我们两个人。 我这个人就特别会做这方面的老好人、 哎、 一旦娘子跟我说这事怎么办呀，我说依我，好好，那听你的，依我的主意就是交给你办。 天哪，难怪十年儿女双全、 哎、 家庭和睦，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哎呀呀，快拿出小本子哈，划重点来学习一下哈。虽然就像你说的，在听节目的听友当中，应该是一大波是和你一样的哈，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每天白天时光里也在做许多事情，也很劳累哈。然后一部分的像我一样，可能还是寻寻觅觅哈，或者是早已经觉得人生中，哎，自己一个人去实现自己想做的梦想也好，还有事情也好，也不错呀。 对， 对吧？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周遭人他们的一些经历哈，学到一些什么， 各有利弊。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依你， 对， 依我，其实就是彼此都退一步， 是， 就是我们都不在感情里那么咄咄逼人了。 魏小薇给我翻译了一下，他说嗨，就是大事儿全听你的，反正家里也就没大事儿。 哎，这就挺好的呀、你想想，如果一个男人他这个在外面哈，就是管很多，同时回到家里还要大事小情，各个房间他都要管透了的话，他也很累啊。 对， 我觉得其实做那个你说的算，依你，其实这个人都很清闲，你不觉得吗？谁去做决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 没错，要老埋怨。你看当时说听你的，我就说嘛，不要这样干，但是我们就得听你的，家里你是一家之主啊。 哎，就像周遭很多女生的朋友会说、我不太愿意管钱，哎，管钱的人太累了，这家里面我要是管钱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花，对吧？ 是是， 哎，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他，哎，不如就把这个经济大权交给他，或者说谁更擅长做这个事情，更擅长的人他在其中有乐趣啊、对吧？或者说你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家庭的各种安排上，你更有规划性。 对， 对吧？ 对， 还是看每个人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哈。 对，你说你都已经就硕士财经硕士生了，你嫁给我，我非在家里我非 干，我要管钱， 对，我非要让你投资理财，我非来，这就有点自不量力，对吧？那你肯定要交给你太太干这个事情，她比你在行多了，这个。 冒昧的问一句， 是， 那你在这方面擅长吗？ 两边我们两个人都不擅长。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这种情况其实还真不好解决，有老尖儿他会过来给你参与意见， 哦， 你知道吧？ 天 哪， 你们家属于还有监管的。 这个还真的，那个老尖儿他就会过来跟你说，以他的经验值，他认为你不应该买这个证券，应该去那边。 啊，天哪！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就是有另一半的话，这方面我一定不管。 是， 我真的一想到就头疼。 对，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理财的人。嗯， 咱们都差不多吧，可能在这方面就是弱项。 是不是搞艺术的人都这样啊？ 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情。 当然不是，有很多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非常的会生活，然后也会哎给自己的这种财富哈做更多的积累。 对， 但是大前提是要去创造财富先。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呢，22:56了，就要接近尾声了。 是，所以送给我的朋友，你们这首歌就叫 My Friend， 我的朋友们 ，The Head and Heart。 我要送给我的听友朋友们这首歌啊，嗯，希望你们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同时不要忘了，明天呢也会有这个大雨哈，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同时呢，防疫工作啊，千万不要这个松懈， 是 戴好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好了， 能在家待在家待， 不聚集， 是的， 不聚餐， 是的， 不去人多的地方。 好， 晚安， 晚安。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